这是来自陈淑桦的《滚滚红尘》，这也是同名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滚滚红尘》这部电影呢，编剧是三毛，也是三毛生前最后的作品。继续留声地带，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根据一首英文歌改编而成，中文版本呢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叫做《午夜香吻》，而另外一个就是费翔带来的这首《女孩，女孩》。 那风飘过来，一朵玫瑰花遮横在开。我问女孩，为什么你不说话？女孩，你不说话，我也明白。热情总能把冰融化。把心解开，请你对我笑一笑，幸福飞到我身边来。女孩，女孩，要多乖就有多乖，请你接受我这份爱。 这是来自费翔的《女孩，女孩》，收录在费翔内地的第三张专辑，那个专辑的名字叫做《夺标》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一个翻唱的歌曲。黑鸭子组合呢，最早呢是以和音的身份呢进入到歌坛，后来呢他们就推出了自己的翻唱专辑。而下面这首歌呢，选自著名的邓丽君的代表作品，而且是邓丽君早期的歌《一见你就笑》。 什么？我一见你就笑，一

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重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除。浓情蜜意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相对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险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这恶情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恶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琴瓶谁来定错对》，是根据一首很经典的韩国流行歌曲改编而成。而这首歌呢，姜育恒也演唱过他的一个版本。而另外呢，韩国的歌手张浩哲呢，也唱过他的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好，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王菲的早期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我愿意》。而这首歌的创作方面，则是来自黄国伦。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生的那是你。 情，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这是来自王菲的《我愿意》，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8年齐秦在内地引进的第一张专辑《狼一》当中的一首歌。这个歌呢并不知名，但是呢表现了齐秦对自己个人精神世界的一种拷问。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价值》，来自齐秦的作词作曲，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在隽永当中呢，那份思考值得我们对过去的一年有一些反思。来继续感受一下这首歌曲，也回到1988年当年我们的那个时刻。 你别以为昨日太走远，你就可以将所有的记忆抛开。哦，你别以为今天它还存在，你就可以永远将它挽留。因为你到现在还在等待，所以你到现在还在无奈，无奈。你就可以永远将它挽留，因为你到现在还在等待，所以你到现在还在无奈，无奈，无奈。

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膜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非常经典的来自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接下来呢，我们来提到这个爷爷啊、哦、所以小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有跟爷爷一起做运动的经历的话，这首歌曲呢应该会给你带来亲切感。来自范晓萱非常知名的歌《健康歌》。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手啊，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手啊，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这一首《健康歌》。而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被调侃上不了头条的汪峰。当然呢，其实汪峰呢虽然被调侃哦，但是关注他的娱乐八卦非常的多。调侃归调侃，八卦归八卦，汪峰的很多歌曲呢还是充满了情怀的。下面听到这首就是在2013年曾经登上春晚的歌曲，2005年汪峰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歌曲，叫做《我爱你中国》。

旁边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你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吕方翻唱的《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是来自李海英的作品，很多歌手都曾经唱过，包括最著名的是刘欢在内地的版本。而下面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选择到了1985年苏芮演唱的这一首《沉默的母亲》。《沉默的母亲》呢，不仅表达了母爱的伟大，更表明了亲情的重要。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我要你知道没有你也就没有是我心中的强者。